大家好，欢迎翻到嚟动漫城进攻足球嘅香港足球时段。咁啊，头先我哋睇到嗰段片段啦，就系赞助商啦，肯昊天集团啦，就赞助香港队150,000嘅奖金。咁啊，连埋其中一个前议员嘅俾嘅奖金咧，今次香港队如果赢波，个奖金会去到55,000啊，李 Sir。 這個是基本獎金啫，咁嚟咧，還有啲正常嘅，應該足球總會都要俾嘅，啲入選費啊、 出場費啊嗰啲啦，咁 就都幾好噶啦。 嗱，咁啊，亦都恭喜香港隊啦！除喺出發之前啦，就琴晚啦，佢哋亦都好辛苦啦，練完波之後。咁部分嘅球員直接去咗機場，另外領隊同埋小部分嘅球員啦，就要出席一個頒獎典禮，嗰個必須要去嘅，因為佢剛剛奪得呢個2015年嘅最佳運動 隊伍 獎項。喺上一次足球攞呢個獎項咧，就係2009年東亞運金牌嗰支，就係 U23歲嘅香港隊。呢次咧就正式香港隊就攞到呢項殊榮啦。喺舊年嚟講，其實2015年係真係付出好多嘅，香港足球基本上係 老實講真係值得嘅呢個獎，值得真 係。 你諗下其他喺奧運比賽或者一啲大賽嘅隊伍啊、蛙艇啊、劍擊啊，都要讓路噶啦。 係啦，冇錯。嗱，咁啊，譬如話喺呢一次嘅世界盃嘅圍賽入邊啦，對卡塔爾個賽事入邊，咁因為佢只係得一課時間去做操練，即係琴日嚟講，咁啱亦都落雨啦，只能夠就係話做一啲好輕鬆嘅練習。然後所有球員，琴日我去到見到已經係個個攞住行李去球場嘅，因為佢練完波沖埋涼就即刻要去機場噶啦，基本上係咁變咗咧，佢哋真係馬不停蹄得一課操練，理想咁。不如你唔好我哋聽聽啊金冠軍睇下點樣講先啦。但亦都啲球迷希望能夠體諒少少，因為當時嚟講係落緊雨嘅，咁可能聽得辛苦少少。大家聽一聽金冠軍睇下點樣講先。 Do you think it is enough to just train for one match only before you get back to Not enough. But this is what we have. So, I think better we try our best. So, do you have confidence and how big it is? Yes, have to get confidence, even though opponent they are strong. Our circumstance is not really good, but have to be confident. So we try to bring our player with the confidence. That's very important. Without confidence, you can't play. Can be some part, but still I have a strong squad. I hope some other player can replace the position. We can make a strong squad.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Chen Chen Long? Because he supposed to be excluded when he is in the team now. Yes, luckily we had two injured players. Just very last moment. I hope this experience created for him to get more experience, more confidence. He's our future player, so we have encouraged him growing up. Do you think that you will be a player who plays within the event for you? Roger and Rebecca. Do you think that you will have a chance to play in the game? Because they are new. Yes, it's difficult to give you an answer. A big chance. Yeah, I think some chance, but they have to fight for the position. We have a previous regular player, they are new player, they have to fight. position. Okay, okay, thank you. OK, 咁啊大家返到嚟啦。咁啊嗱李Sir，你可唔可以帮啲听众解一解头先啊金判官所讲嘅嘢。 其实佢大部分嘅意思都係讲緊一样嘢，譬如即係喺呢个咁嘅情况之下，虽然得一货亦都係唯有只有做到啦嘅一货啦，即係总比个冇做好啦。咁因为要迁就香港嘅联赛啊嗰啲赛事，咁冇计㗎啦。咁啊好好彩。 是 这个就不是金 Sir 讲的，是我讲的，他用到这个场做训练，落雨都不会封场的，否则其他的球场都没得 你连这货都没卖， 是啊，连这货都没卖的。另外也问过他对这个赛事有没有信心，他说有信心的，即是不可能没有信心，如果比赛没有信心你很难会赢的， 是 那尽量即是令到啲球員去個信心強啲啦，打好啲俾大家睇啊，有冇入球機會？佢哋都話會啊，會有嘅。即係雖然佢哋係即係保守啲，會可能防守方面多啲，但係都係會嘅。咁啊，另外一個情況就話 羅素啊，入籍兵 有兩個新嘅入籍兵嗰度咧，咁啊，佢都覺得就話。響今次有咁多後防嘅球員啊，傷患咧，臨時都得到有兩個咁嘅情況入嚟幫補嘅。咁啊，至於有冇機會出場咧，咁啊機會佢話係有嘅，但係始終都係要自己爭取。咁啊，當其時即係佢呢個咁嘅講法就可能就話唔係講呢一場波嘅，咁跟住日後佢都要繼續自己爭取咁嘅意思。咁啊。至於其他球員，佢都相信有信心嘅。 係啊，嗱咁啊，領隊就聽過啦，咁不如聽一聽球員佢哋又點樣講啦。咁我哋亦都訪問咗呢、這個君怡啦、葉鴻輝啦、白學啦、李志豪啦，仲有第一次踢國際賽嘅伊達嘅，大家聽下佢哋點樣講。 君怡，我想問一樣嘢咧，就係話今次嗰個備戰情況咧，就操咗貨之後啦，你今晚咧就要搭飛機遠赴呢個卡塔爾噶啦，行程啊非常之趕啦。但對於今次，因為呢場波係對香港隊亦都係好重要噶，咁你個心情係點樣啊？而家呢一刻嚟講， 其實我哋都即係好有信心，即係希望可以去到卡塔爾嗰邊攞到成績。咁始終今次係備戰係比較少嘅，咁即係練一課波，我哋即刻去卡塔爾。但係我相信我哋所有球員咧喺個聯賽啊，或者喺個杯賽方面都有好多嘅經驗啊，或者係出咗好多力量。咁我相信練習方面係少，但係嗰個狀態方面係好足夠。 但係個默契上會唔會構成一個影響？因為有部分嘅主力冇出啦，尤其好似而家咁樣，因為補選咗兩個新嘅入正兵入嚟啦，而個位置上都係偏向中後場嘅，咁係對你係直接會有一個默契上嘅組合上有一個適應嘅。對你嚟講，會唔會好難適應咧？其實有， 我相信少少實有嘅。咁但係可能我哋去到卡塔爾嗰場波，多數都係比較防守多啲啦。咁可能即係大家嗰、那個落到場嗰、那個即係工作都知道係做乜嘢，所以我相信個默契方面都唔會話太大嘅影響。 係 ，OK， 希望你今次能夠可以贏波而回。 OK，OK，、 okay, 好，拜拜。葉鴻輝，我想問一問咧，對於今次集訓嘅時間咁短啦，譬如話你練咗課啦，咁跟住就要即刻今晚搭飛機要遠赴呢個卡塔爾，而後防嗰咁對於呢次嗰個備戰會唔會覺得太短啊？ 咁其實咧，因為而家聯賽正值係放獅神啦，咁變咗係會的確係冇時間俾香港隊備戰，咁你好難話，即係之前對中國隊已經停咗一個禮拜去就香港隊，咁你好難話再停多一個禮拜去就香港隊去比賽，咁即係其實大家都係一啲即係識得港隊就係有質素嘅球員，咁我相信最緊要喺即係咁短時間嘅練習入邊。要去了解嗰個踢法先，係啊，咁我相信問題唔大嘅。 對於呢次嚟講咧，因為有幾個後防嘅主力啦，就冇入隊啦，再加上亦都補充咗新嘅球員入嚟，咁對於成個後防嘅結構上啊，個默契上啊， 你需要重新適應，對你會不會造成一個困難呢？在這場波 默契上面就的確需要時間去建立，咁即係雖然你話時間唔係太多，咁但係即係我哋會盡量適應啦。咁即係依個問題其實係職業球員要去面對呢樣嘢，即係我哋會盡量適應。咁你話能力方面就唔擔心佢哋，即係始終就算喺香港隊，佢哋個能力會差喺邊。 對於呢場波的信心上大概大不大？因為呢場波對於香港隊嚟講，喺亞洲嗰、那個決賽周的資格上都有一個直接的影響，基本上。 信心一定有嘅，即係而家我哋即係香港隊每場波都即希望可以贏到對手。咁雖然今次係作卡達爾啦，咁同埋卡達爾個實力係比較高，咁但係即係我哋會去盡力去踢啦。咁希望我哋可以攞到一個滿意嘅結果啦。 對於今次的備戰上咧，就出咗貨即刻去卡塔爾啦。咁你作為一個中場的主力上球員嚟講咧，因為有幾名嘅球員係今次冇入選，亦都補充咗一啲新血啦。喺默契上有冇影響咧？其實對於對卡塔爾呢場波， 其實我覺得應該多少都係有啲影響啦。其實大家係一齊踢過嘅，通過今日嘅練波咧，可能係。大家相互之间呢，可以就是多一点的沟通，是在比赛当中多一点要提醒队友相互来。我们现在这一队有很多主要的问题就是要比赛当中要说出一点话，会弥补一些。 對於呢次對住卡塔爾啦，係喺目前成組入邊係處於榜首嘅。咁佢你覺得你曾經對卡塔爾喺首回合啦，同埋對兩次中國隊都有落場啦。咁你覺得卡塔爾嘅踢法同中國隊有乜分別咧？ 其實卡塔爾呢，我覺得他從實力上可能未必有中國那麼強。可能他們的球員是比較高大，他們可能會用高球會多一點吧。我覺得這場球我們主要還是希望可以在卡塔爾身上拿到分數。 OK， 咁但係如果在於你嚟講啦，有冇信心可以喺作客情況之後取到分咧？ 其實比賽還沒有踢，任何情況都可以出現的，我們會盡自己的全力去在卡塔爾身上拿分。 李志豪，我想問一樣嘢咧，剛剛你從國內球會咧即刻歸隊去香港隊嗰度啦，然後今晚又都即刻搭飛機去卡塔爾嗰度啦。對於你本身嚟講咧，精神上會唔會覺得會復原唔切咧？基本上或者好疲累嘅。 攰有啲攰嘅，咁啱啱翻來，咁即係自己盡量爭取休息咯，調整好啲狀態。 咁對於呢次啦，喺後防上啦，就一定係會因為有部分嘅球員啦，就冇入選啦，同埋亦都有啲新嘅球員加入啦。咁對於你本身咧，成個默契上咧，係需唔擔唔擔心咧？尤其呢場波亦都對香港隊嚟好緊要。 其實都唔太擔心嘅，始終即係好多球員都熟悉嘅，有啲踢法，咁即係隔開都 OK。 咁呢次譬如話張建鋒因為一傷嘅退咗隊啦，咁你亦都好大機會再去踢翻左後衞呢個位置，咁你會唔會有一個咁嘅心理準備？ 都有心理準備，咁即係我喺中甲上面都踢左閘啦，即係最簡上邊，咁我覺得都冇乜問題位置上。 OK， 唔該曬你。 Hello， I feel I'm very happy. You know, this my first game with Hong Kong team is.Yeah, I feel very well, very happy. I play with many good player. So now I go to this game to Qatar, give my best for win. OK， 咁大家聽曬佢哋所講啦，其實都係有信心嘅。大家都要照去噶啦。其實賽程就出咗，亦都大家一定要踢埋最後嗰場波。大家都係去到一個問題啦。受咗傷嘅球員係退咗隊，連張峰都退埋隊。咁補充咗外籍球員，尤其羅素亦都有個高度啦。外籍兵都係中後防嘅位置嚟嘅，基本上咁有部分譬如話中甲效力，佢又都唔止嘅。其實李志豪都講都要馬不停蹄踢完中甲嘅賽事，即係講過嚟香港又要再講去搭飛機，基本上係 咁體能有體能，精神上嘅損耗啦。 我都相信港隊嘅球員佢會有信心嘅，因為第一個目標都會一致嘅，個目標一致嘅。咁亦都加上睇到就除我都相信啦，譬如好似伊達係第一次，咁啊實質佢上一次已經有一個即係一個表演賽嘅嗰度出去打得唔錯嘅，咁樣。我相信伊達嗰啲佢哋一定會渾身解數噶啦， 一定渾身解數啦， 因為佢係要證明自己嗰個能力係幾睇嘅，所以佢唔會欺場嘅，我相信。 再加上35歲嘅年紀，佢要肯， 佢會成熟噶啦。 呢場波即係等於以往嘅譚伯士啊、基嗰啲都一樣，話曬都叫世界盃啊嘛！呢場波係 佢會即係。老實講句真話，如果佢喺呢度唔認真去打嘅咧，咁斬俾人哋話你噶啦， 係冇錯。 同埋佢仲冇其他機會代表第啲噶啦， 係啊。 所以佢除咗呢場波嘅之外咧， 係 佢唔係望呢場波噶，佢希望仲有更多嘅就可以繼續延續落去嘅，所以佢一定唔會嘅呢外援。 因為佢自己本身啦，喺35歲嚟講，呢場波分分鐘係佢人生之中係最重要呢場賽事嚟嘅。伊達 可能令佢有一個即係第二春嘅出現都唔。 你冇可能會望佢啊！2017年嘅亞洲杯，佢37歲咁樣會 係啦。其實有仲有好多其他嘅賽事打。 係。 咁起碼即係俾人睇到 國際賽事， 值得選佢喎！真係 冇錯， 係有經驗，而佢咁嘅年紀仲咁認真嘅態度，其實好嘅。如果佢真係一個正面嘅表現出嚟咧，對一啲後輩係有一個推動嘅。咁另外嗰兩個 羅素同埋 羅伯圖咧，即係某程度上係有一定嘅即係個默契上有少少嘅。咁我又覺得如果喺羅伯圖嚟講咧，就唔係太大問題。羅伯圖因為同阿葉鴻輝踢同一隊噶嘛，東方亦都喺東方個時期咧，亦都係踢後防。咁應該默契唔會太大問題。咁亦都阿虎哥同阿羅伯圖都曾經喺呢個過往都有夾過踢過下嘅賽事嘅。正如虎哥話咧，大家都係好有經驗嘅球員啦。雖然未必係同一隊咧，但係大家都認識嘅。咁其實我哋覺得一樣嘢，香港嘅外援球員個質素係唔錯嘅，咁淨係睇到何水波嗰個表現出嚟就知道嘅，即係佢哋會好清楚喺邊啲場合佢哋要施盡渾身解數嘅，咁我諗應該問題唔大嘅，咁至多就話會唔會比人哋更強咧？咁正如阿白可講咧，就佢覺得中國仲難踢。中國仲難踢，咁我覺得有啲情況就話特別白可又會覺得難踢嘅。第一佢係中國人，即係個心理有啲鬱結嘅，梗有，即係好似又對自己國家又贏，佢又好似對唔住佢咁樣。對卡塔爾佢可以唔需要解開呢個咁嘅心結。咁另外仲有一樣嘢就話，喺上一場主場嘅賽事咧，雖然落後3球之下咧，香港 反勝翻。追翻兩球， 其實可以有機會追和，只係有時啲嘢就係運氣。亦都有白可有個感覺就話對加塔爾好踢啲，因為你睇到加塔爾踢波 個緊迫性冇中國 佢唔會話拎慢好打得好快嘅，佢會慢慢組織。香港不嬲都係㗎啦，從以前嘅球員都好啦，你打組織慢嘅咧。組織嘅咧，佢唔驚你嘅，佢可以翻嚟做好個防守。如果你打快咧，就慘啦，可能個節奏啊、個頻率追唔到人嚟嘅，即係唔係話追唔到，而係追到嘅時間係唔夠長啊，即係可能整場90分鐘係冇咁大嘅體能做到嗰樣嘢。但如果你慢慢組織嘅咧，佢哋可以慢慢去 set up 嗰個防守嗰啲嘢，咁就會好啲嘅。咁所以好簡單，上一次雖然話個主場啊，咁但係 都係你如果冇咁嘅板斧嘅，你都追唔到兩球嘅。咁我覺得就話大家球迷就雖然冇現場支持到。大家都默默空氣中去支持佢哋啦。 係嗱，喺呢次入邊，香港隊保叫喺呢次嘅國際賽入邊啦。雖然伊達肯沙散港杯踢過啦， 係 卡塔爾亦都有三個新嘅入籍兵，我哋亦都有三個新嘅入籍兵啦。咁因為今次嘅賽事入邊啦，偉豪啦、邵琦同埋呢個張峰呢三個骨幹咧，就因為傷退咗隊啦。咁我哋補充嘅羅拔圖唔知能唔能夠真係可以取代到基南馬嗰個能力，因為基南馬亦都停賽，基本上係。 嗱，老實講句真話，如果以我個人觀感嚟講咧，除咗個身材嚟講，羅拔圖唔夠 基南馬咁大啫， 高大嘅啫。但係如果講到個技術上方面咧，判斷啊所有嘢，佢係強過基南馬嘅， 即係呢方面都唔使擔心嘅， 唔需要擔心嘅，同埋。同埋佢過往你睇佢效力神曦嘅時候甚至乎有機會去到呢個流浪嗰個處境嘅時候咧，佢都係好認真去踢，佢唔會理得我哋隊弱隊有乜嘢咁呢個一個好球員嚟嘅。 咁另外仲有一樣嘢就係話阿虎哥頭先喺個訪問片段都講咗啦，因為佢對上一次作客呢個中國都曾經講過啦，就其實佢當時嚟講都係打左閘嘅，咁呢次亦都係翻左閘位，佢喺國內球會都係打左閘，正常嚟講亦都可以填補到呢次因傷退隊嘅張建峰啦，咁但係前面個中場嗰個伊達啦，咁伊達嘅入選咧就係近乎肯定金判分係應該放佢落正選，因為咧就揾佢。喺個反擊上能夠保護其皮球，而做到一個反擊嘅，希望靠伊達去做到，而俾呢個前邊嘅羅賓奴啊嗰一扎保連奴啊嗰扎去保連奴啊新組嗰扎去做一個反擊啦，有威脅嘅。咁啊，好明顯見到香港隊嗰條方應該差唔多都係後晚都會咁打噶啦。 我諗一樣嘢就話喺個攻擊嗰方面，大部分我相信佢都會擺喺一個三角。組合的是巴西組合的， 是沒錯， 因為較為叫做那個溝通上會更加好，這個是他的，我想他的即是一個版藍圖在那裡， 是的， 那就如無意外，那虎哥來說呢，我又不覺得他那個打左後衛有很大的問題。咁問題就話，即係同個左邊嘅進攻嘅路線嗰個合作性好，即係夠唔夠？ 因為佢做虎哥都要理解究竟佢前邊嗰個係邊個咧？ 係啦，最緊要 呢樣最緊要， 最緊要係呢樣嘢咯。咁但係防守嘅我覺得唔係有咩大分別嘅。大分別嘅。 我相信呢樣嘢都對香港仍然都有一個信心啦，喺整體嘅實力上係都咁啊。但係一樣嘢啦，咁呢次嚟講得一堂一課嘅集訓，嗰課集訓就得一個鐘頭，理想咁其實會唔會一樣嘢係咪真係香港聯賽裏邊擠多幾日時間出嚟都六冇期咧？根本就 其實就話有啲嘢，我覺得就話。即係如果講句真話咧，世界盃嘅賽程你唔係到今時今日先做嘅，咁其實中間係咪真係冇可能作出一啲調動啊嗰啲嘢啊？咁你譬如好簡單，上個禮拜周中都 整咗有場飛馬對咩啦？ 香港唔係飛馬對東方嘅保戰都啊加到落去啦，即係係咪真係加唔到咧？既然加得一場， 係點解唔加一輪嘅賽程前面咧？ 唔係加一輪，咁你將啱啱19號啊，20號之嗰啲比賽將佢改調動提前少少，都 OK 嘅，我相信。點解係咪真係？係 啦，你話雖然話聯賽杯四強啫，咁其實香港球迷啊，喺呢幾十年嚟都慣咗可以接受喺平日夜晚睇波噶嘛，其實係。 冇錯。 點解你我明白嘅，喺鳳凰計劃入邊，港超聯入邊要規定每一季踢到幾多周賽事先至加一個精英杯喺度啊嘛。但係個問題，你就要模擬歐洲嘅模式，星期六日踢波。 但你就算英格蘭聯賽，你都會周中有比賽啦，係咪先？點解你唔可以喺周中加一輪兩輪嘅賽事，令到香港隊嗱，其實好慘嘅李 Sir， 因為你全季入邊，佢每一場波都有好充裕嘅備戰，去到最後尾嗰場波生死攸關嗰陣，反而咧足總有少少就係話嗱唔知係咪俾之前嘅好嘅成績衝昏咗頭腦啦？又或者覺得喂呢場波其實香港隊都唔能夠首名出線㗎啦，係同中國隊爭啫，係一個次名或者係第三名嘅情況之下，覺得贏輸冇所謂嘅，就有啲放鬆咗咧。 其實即係有啲嘢，我哋成日都講緊，我唔係談論緊足總或者乜嘢，即係足球員又好，籃球員又好。甚至乎我不是一個運動員，只不過一個人都好，每一樣嘢都係要自己準備，唔好學，唔好等人，嚇唔好等人，唔好等人，唔好等人嘅時候，係咪你要球隊要自己準備好，唔好單靠人嚟、準備好嘅時候就係話你自己要安排好咯，自己者當然唔係淨係講球員啊，講嗰個教練，而係嗰個配搭嘅問題，你個聯賽。不是只是顧住自己的事情都要顧其他的嘛。終歸這樣說沒錯是要做到跟一些贊助商合作。我相信接下來那個復活節假期那裡都可以做到的。 是的沒錯。 可不可以將那兩場球押後一點呢、仲有一樣嘢，你係啊冇錯，同嗰個贊助商講聲，喂，嗰、那個復活節大假期，可能仲多啲觀眾，即係你俾到一個即係合理理由，我相信啲贊助商唔會啊，即係你即係個理由梗係好充分，同埋即係要諗啲復説話人嚟講咯， 係 咪？即係嗱，你就算好簡單話，係啊，而家嚟到嗰四隊啊，嗰啲都係一個好多港隊球員啊。喂，變咗佢喺度擲綁手綁腳去打，咁都唔精彩啦你咁啊，冇錯比賽係嘛？咁你點樣去同人嚟講嘅？ 因為如果你冇嗰輪賽事咧，最單眼到張建峰都，又或者係其他嗰啲都可能有機會咩啦？ 而家甚至乎即係東方嗰啲球員，佢可以話我哋有幾個冇咁唔敢咁搏㗎，徐德瑞啊嗰啲嚇，咁我哋咪輸咗咯，係嘛？即係你啲嘢好難講啦， 係啦， 係嘛？啲嘢冇啊，佢球員可能即係就算真係自己輸，佢都話攞個藉口啊。 OK， 我為港隊啊，我唔想乜嘢咁樣。 嗱，咁啊，剩翻少少時間啦，咁我哋都講翻啊。嗱，呢場波入邊咧就24號晚星期四， 係 咁就夜晚12點。咁啊，亦都個 TVB 將會係直播噶啦。咁大家應該唔使揾網頁，唔使揾咩啊，好舒舒服服安坐家中就可以欣賞到呢場賽事為香港隊打氣嘅。 仲有一樣嘢就話球迷們，而家你哋同佢哋傾唔到噶啦。但係足球總會個網頁咧，個 Facebook 嘅有 Facebook 嘅，俾多啲鼓勵落去啦。我相信咧。那些職員他們在那邊看到給一些球員看回他們原來我們遠處還有很多人支持 沒錯沒錯、 給多些鼓勵支持他們 是的希望大家多多支持那我還有一些時間盡快講了其實剛剛過了去一場波就東方對這個傑志的聯賽杯四強那麼牛丸呢就他今年都創造了很多紀錄亦都有唔開心嘅記錄， 呢個記錄 開波二十幾秒就輸咗波啦。喺港超聯同埋今屆嘅賽事係最快失球記錄，亦都係東方亦都好意外輸唔係問題，亦係大敗6-1啊！李 Sir， 呢個記錄就即係 點睇啊？ 今季以來即係叫咗最大一次交易㗎啦個比數。 係 咁呢場波我冇去睇啊。只可惜嗰日我啱有啲事唔去睇。 我又有睇過，我有睇嘅。 咁但係坊間 兩隊東方嚟嘅，唔知點解變成。 坊間好多傳聞咧，就話呢啲波都唔正路嘅，唔正路嘅。甚至乎贏咗對手嗰個 嗰個球隊總監阿伍山都話：，誒呢啲好好大問題嘅波嚟嘅，點解會咁啊？我哋贏都覺得好有問題。 我哋就唔敢喺個鏡頭前望。 唔係敢唔敢，我哋應該立亂講嘅。 係啊，亦都係。 咁啊，等觀眾你哋自己去。 即係以我哋嚟講，喺尤其嗰陣時，我亦都有睇嗰場波係。 即係只不過咁奇怪，點解會咁咧？ 就係咁樣啦。同埋有好多嘢有啲嘢都係集中咗喺香港隊嗰度先啦，咁啊亦都輕帶過南華嗰度啦，咁啊南華咧亦都係靠一個，即係同我哋同當初估計一樣啦，就同流浪打成一個平手啦，然後就互射十二碼啦，摩拉亦都係發揮應有嘅水準啦，就幫南華帶咗南華入呢個聯賽杯嘅決賽入邊，就咁啊聯賽杯決賽咧將會係傑志對南華，咁啊喺跟住香港隊翻嚟嘅賽事之後會係點樣呢？就留翻我哋下個月先再講啦。嗱，跟住我哋香港足球時段咧，就喺25號咧都仲會呢場波完咗就仲有一集嘅。咁我哋到時再見啦，好冇？ 好啊，好啊，好啊。 係啦，咁啊，節目呢度到此為止先。 係 ，OK， 下個下一集再見，拜拜。 拜拜。